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呢一节咧就讲咩咧？呢一节就讲林忆莲啊咁样。咁因为咧，琴日咧就传出咗呢个消息咧，都几大剂嘅咁样。不过又冇乜大剂嘅，就系咁样嘅啦咁样。咁就话说咧，就系咧林忆莲咧就话咧公布咧佢咧就会咧系 参加嚟紧新一季嘅我是歌手。 咁我是 去到第五季啦。 系啦，咁我是歌手第五季咧咁样咧，咁就呢个都系令到香港 歌迷震惊。 歌系啊，令到歌迷震惊嘅咁样。咁即系未必用歌迷呢个字眼啦，就系、是、或者系用都好多。 香港人 、都觉得几吃惊嘅咁样嘅一件事态嚟嘅咁样。咁就呢、這、一个我是歌手系咩节目呢？就系、是、鸠叫节目啦咁样。 其实之前都即系阿 Jam 喺嗰度爆红嗰个节目。 系啊，阿 Jam 就喺嗰度爆红啦咁样。咁林忆莲可能都就系出纪录片噶啦咁样。咁呢个即系我是歌手呢一个节目呢，其实就喺大陸啦，就中國就好 hit 啦咁樣，咁就係一啲歌唱比賽嘅節目啦。咁但係咧喺香港人嘅角度咧，就覺得或者我哋嘅角度嚟講，我哋就覺得即係都幾品味幾低俗嘅一個節目嚟嘅，因為第一就係好多即係有好多個環節都令到大家覺得好肉酸啦。先音樂嘅嘢我唔識啦咁樣，但係唔識之中嚟到講，我都覺得就係、是，點解變撚咗係鬥分配嘅節目嚟嘅咁樣？咁係似乎係以分配嚟到計算，大家究竟 咁黃紅咪贏曬咯，使乜玩啫？ 佢事實上係贏啊嘛，佢事實上係贏啊嘛，就係。 咁使乜玩系？ 斗鸠叫嘅一个节目嚟嘅咁样，咁究竟呢啲系咪唱歌咧？咁样咁以小弟嘅音乐造诣嚟到讲咧，就其实就冇乜资格评价呢啲嘢。咁但系我用一个好匿埋嘅角度嚟讲，我就觉得，咁样叫做好听咩？好奇怪喎！咁样 可唔可以用街市嘅角度讲？即系，我觉得 土拨鼠嘅角度， 系土拨鼠嘅角度讲，我觉得韩红同陈奕迅曾经咪试过合唱嘅，嗰个真系经典。你尖咗我讲边个？ 我知道， 系韩红同陈奕迅合唱咧，真系好恐怖咯！ 可唔可以揾出嚟睇啊？ 系，所以话好易揾嘅啫。 可唔可以揾出嚟听？ 系，你就会知道唱歌同埋鸠叫嗰个分别咯。所以我觉得最好嘅 demonstration 系咩？即系嗰个系状态好嘅陈奕迅嚟嘅。 状态好，唔系嗰个状况咧， 系你唔系甩碌。 你知唔知合唱？但系嗰首歌系陈奕迅嘅歌嚟。 合唱十年，咁到后面即系。首歌其实唔系好多鸠叫位噶嘛，系硬加一个鸠叫位落去，咁就咦呀咁。 跟住 Jason 咧想即系温馨啲咁样唱，用翻自己唱，跟住韩红好似哇咁样。 Jason sorry 啊，对住。 Jason 系 我屋企唱啊 ，Jason 喺我屋企。 Jason 系用个人空气净化器嗰个。佢已经是指定的 model 嚟嘅， 代言人。你睇佢仲咁精灵，你又知真系好好用、啊。 佢个人空气净化器嘅代言人，就唔系歌手咁样。 唔系咁啊 ，Eason 即系 Eason 好尴尬咯。 系咪呢个啊？喂， 系 Eason 个样好尴尬，佢望住韩红喺度鸠叫咧，好韩。 唔系佢唔系我是歌手。 唔系呢个系某一个表演。 唔系啊，但系阿 Christine 所讲系我是歌手啊嘛。 唔係，但係呢個係另一個表演。我想講就係唱歌同埋鳩叫嗰方面。 試下睇下，試下係呢條嚟噶嘛？係嘛？係咪呢條嚟噶？ 係咪十年啊嘛？ 你記唔記得係咪呢條啊？ 應該係呢條。 係嘛？播嚟睇下，播嚟睇下，播嚟睇下，播嚟睇下，播嚟睇下。系嘛？咁就即系一个几恶俗嘅环节啦，咁样几恶俗嘅节目啦。 即系陈洁仪又俾人摟咗嘛？ 陈洁仪俾人摟咗呢个，我哋喺节目都讲过咁样。咁我都认为即系以陈洁仪嘅级数，冇必要喺系咪陈洁仪啊？ 陈洁仪啊，系 嘛？ 第三季去参加。 系即系喺以佢嘅级数，冇必要去呢啲咁嘅节目度受辱啦。我觉得咁样。咁嗰个系都。几体现到成个中国文化同埋中国流行文化嘅一个节目嚟嘅，就系将啲嘢即系用呢一个咁样嘅蜚语嘅讲法啦，就系将都勾将所有嘢都做大做强啦咁样，咁总之就谷到啲嘢好撚勁咁樣，咁即係佢哋覺得好撚勁，咁你可以量化好撚勁。咁咩為之可以量化好撚勁？因為佢冇文化嘛，冇文化咪唯有將文化嘢量化。咁不如用鬥高音啦，咁樣鬥大聲啦，咁樣。咁於是乎就大聲就變咗係呢個咁樣嘅歌唱造詣嘅指標啦，咁樣。咁就其實個節目就除此之外咧，就係、是、先唔好用藝術水平去講咧，就係、是、又矯情。又成日揾啲假观众出嚟， 假观众真 系又成日揾啲假观众喺度 鸠叫， 喺度鸠， 唔系好似个个咧怼晒草咁样噶 ，O A 咁样。上撚咗身咁撚樣喺度，上邪教咁撚樣喺度假陶醉啦， 跟住喊噶會聽到，你聽我哋鳩會聽到喊。 係啊，先睇個鳩，你攞唔攞到條片啊？究竟攞唔攞？ 啱啱阿雙傑嗰條搞錯咯，我而家呢一條先係嘅， 呢條係真嘅， 係呢條係真嘅， 呢條係真嘅咁樣。咁睇下係咪呢？睇下係咪呢條咁樣？攞唔攞到而家？未攞到嘅，攞到定未攞到啊？攞到定未攞到？未攞到係嘛？咁除咗 假評判啦，又 係假觀眾啦，嗰啲假觀眾咧喺度假陶醉啦、假喊啦咁樣，同埋係連剪接都係好有問題嘅喎，剪接都好有問題嘅，有時根本都啱出嚟，即係啱啱起歌咋。啱起 就开始 就喊啦， 就剪啲人嘢落嚟啦嘛， 即系未唱啊，嗰个人都未唱啊，可能有时嗰个叫咩啊，即系入嗰个音乐叫咩烟草啊，有时个烟草长，有时候啲歌啲烟草咪长少少，咁佢冇乜画面好 cut， 咪唯有 cut 观众席咯，佢 cut 过，咁啲观众席有啲拍定噶嘛，又或者系我唔知道都系 live 定系拍定定系点样，又或者系 live 嗰啲人咧收咗钱做戏咧，总之全程都系做嗰个戏，佢唔知几时噶嘛，佢唔知几时系 Q 到啊嘛， 做定， 于是乎。喊定咯，喊咁其实都啱嘅。如果你以拍摄嘅角度嚟讲咧，因为我揿 shot 咧，我揿过嚟，你唔系喊紧，我咪麻烦咯。咁所以你总之你嘅责任就系喊啦，咁样咁你咪睇到，总之就感动喺度喊。但系嗰个烟草嚟啫嘛，嗰个烟草嚟啫嘛。咁但系因为烟草太长，你揿咗过咧，系经常都见到嘅咁样。系咪有嗰条片啊？系咪嗰条片啊？播嚟睇。就係咁樣減粗揾啲位嗌係嘛，總之喺啲音樂位就嗌咁樣，即係唔係唱。 跟住裏面嗰啲評判咧又扮到好 high 咁樣，好震係咪？睇陳奕迅佢好尷尬咯。 唔係都好撚難搞喎，即係如果即係合唱嚟到講咧，即係你冇撚嘈啦，屌你咁唱唔撚到歌，唔怪啲陳奕迅而家唱歌唱到咁樣，原來就係受 有陰影， 原來就係受韓寒影響。 系咯，佢治安嗰一问之后，陈奕迅都受影响，我真系毒害香港歌坛， 摧毁香港乐坛。 系咯， 唔怪之而家唱四季唱到甩捻晒啦，佢一系硬系迎住就嚟啊，喺侧边嗌， 又韩红又嗌， 佢仲要 stop 你，头先你见唔见到？佢 stop 咗陈奕迅，到我，一拍我，跟住就嗌啦。 系咩？ 系，佢有俾个手势咁样，你入啦，到我入啦，睇我表演咁样。 黐捻线咁样，哦，原来呢个都系。发生喺我是歌手嘅 第三季 嘅情况嘅咁样，咁我冇留意到咁样，咁系除咗喺度总之乜鸠歌都攞嚟嗌啦，系乜嘢歌都攞嚟嗌啦，咁我又记得阿 Jam 啦，阿 Jam 嗰阵咪又系唱喜欢你啊嘛，系咪喜欢你 ？Beyond 喜欢你啊嘛，攞 Beyond 喜欢你嚟到唱啊嘛，咁明明系慢歌嚟啊嘛，咁跟住佢又攞嚟嗌啦，咁样又系喜欢你都攞嚟嗌啦，佢总之一唱到某个位，唱完明明好輕好輕巧嘅位，輕巧完之後佢就咁樣就嚟啦，再點樣都拉上去。總之就壓間粗就拉開咁樣就係哇 咁样 又嚟韩红上身， 系 肥巴掌咁样，屌 黐烂线，黐烂线，全即系总之将所有歌都变成咁样，然之后咧所有嘅无论系评判啦或者观众啦，都系一式一样咁样扮感动啦。咁嗰啲评判或者系 cut 去其他嗰啲歌手咧，佢哋休息室厅嗰度咧，又成日 cut 嗰啲反应啊，无论唱捻到点咧，无论唱捻到点样咧，都系俾个反应。 系啊， 呢个位劲喎，呢个位劲喎，咁捻样， 跟住攞啲纸巾度印眼睛咁样。 系啊，即系好离谱嘅，好离谱嘅一个节目啦，咁样。咁估唔到系，因为之前我记得即系有人访问过，譬如系张敬轩推咗啦， 访问过朱咪咪添， 系朱。朱咪咪真系，朱咪咪有风骨啊！朱咪咪 系啊， 都好难讲啊！迟啲可能即系，如果尹光去佢都可能去 一齐咯，即系 咁跟住然之后张学友推过啦，就唔系或者唔系推过啦，即系我记得张学友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觉得即系冇必要参加呢啲节目。咁我印象中林忆莲明明系推嘅之前。 佢喺阿 Jam 嗰一屆咪退過第二季咯，佢就爆呢個傳就話佢唔想同阿 Jam 同台，即係有邀請佢去，即係類似係好似頭先阿 Eason 幫阿何鴻做嘉賓咁樣，咁但係就退咗，因為佢話唔想同阿 Jam 同台。但係呢個都係即係佢 exact 講法，梗唔係咁啊， 即係傳言，傳言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啦，唔係做嘉賓啦，而家係即係直接係參賽者。 係啊， 咁參賽者咁今屆係究竟又佢又覺得邊啲人值得同佢同台咧咁樣？ 咁樣有蕭敬騰啦， 有蕭敬騰， 有杜麗莎啦，即係我認識就呢啲咯。 嚇， 光亮咯， 光亮都去， 係 奇啦，光亮都勾繳，唔係話 童話， 童話勾繳，光亮點勾繳啊？ 呢啲通話咁，唔知點樣又嚟咯。 光亮揾翻韓紅做佢嘉賓一齊唱。唱翻童話咁樣，光亮好撚難勾叫喎，咁樣定係呢個世，即係佢會令到所有人都 陷入勾叫狀態， 勾叫冇土撥鼠冇添， 全世界變土撥鼠。 咁呢個係令人好唔開，即係係其實即係因為林憶蓮係林憶蓮，你與其話佢係一個天后，倒不如話佢係香港流行樂壇嘅一個。某一個階段嘅標誌啦，咁樣，即係如果我哋要做一個回顧，去數一個香港流行曲嘅歷史咁樣，咁我相信剪出嚟嗰條片就一定會有林憶蓮嘅咁樣，咁變咗佢唔好用集體回憶呢啲字眼啦，佢係我哋一個佢等於係一個符號啦，佢等於係如果樂壇要整一個 logo 嘅話咁樣，咁佢都係其中一個可以足以成為一個 logo 嘅一個咁樣嘅 元素 嘅人物啦，咁樣咁但係估唔到佢會去參加一個咁樣嘅咁惡俗啦，咁矯情啦，咁作假嘅一個咁樣嘅節目啦，咁樣咁 有傳可以收2000万咯。 咁係啦，咁一傳咗一有2000万呢一個咁嘅數字咧，大家就覺得啊，其實係都又覺得其實又冇乜嘢我估唔到嘅呢、這個世界，即係你文化都係產業嚟嘅。咁再直接啲咁講，其實大家都係要揾錢咁樣，係咪？咁即係嗰件事係必然關乎錢啦，咁樣有時又好嚴苛嘅咁樣，你又覺得即係話你的要求就係話喂唔好咁樣啦，咁即係叫人唔好揾食，即係叫人唔好揾錢。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啊，揾錢係咪一定要揾到咁樣咧？即係你以你咁嘅身份，以你咁嘅地位，其實去做一啲咁樣嘅嘢，係咪好自貶身價咧？而亦都因為嗰個林憶蓮嘅代表性嘅問題，林憶蓮嘅自貶身價就其實亦都係即係整個香港流行樂壇，或者整個香港流行文化，甚至乎你擴大到係整個香港。自贬身价，咁香港系就系、是、而事实现实好可悲嘅地方就系、是、香港就系处于个咁样嘅位置，香港系处于个咁样嘅位置，即系去到今日，我哋都必须要承认一样嘢就系、是，事实上系真系形势比人强。你讲到钱呢一样嘢，就系、是、你譬如我哋好多我哋引以，即系香港好多嘢。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香港所产生出来的很多香港文化其实亦都是很多商业活动所做出来的过程里面它所展现出来的一些个性和特色，而最后它是商业活动来的， 最後佢係商業活動嚟嘅。而喺錢嘅面前咁樣，咁你喂，人哋唔係搞政治啊，即係咁講啊，人哋唔係去搞，又佢亦都冇一個責任，冇個義務嚇、啊，要推動呢個咁樣嘅香港本土精神、香港嘅香港人身份認同咁樣。於是乎咁樣，咁所以成件事咪向錢看咯咁樣。呢、這個亦都係啊，呢、這個亦都係我哋講香港本土嘅時候，講香港人嘅身份認同，亦都必須要回顧翻一樣嘢，回頭睇翻一樣嘢。事實上香港是功利社會，亦即是說在香港文化的性格裡，香港的文化是很功利的。那這個亦都是我們即、就是等於之前這個港女包次宴的情況一樣，就是我們即是當然我們推動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時候，我們當然希望找多些香港勁抽的東西出來啊，去製造多些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啊，香港人的身份的認同啊，香港人的團聚或者團結在某種精神底下。但事實上香港人是功利，咁香港的文化的基因亦都是功利。咁所以面對呢啲嘅事態，我哋睇住我哋所珍視嘅好多嘅一啲咁樣嘅重要嘅文化符號，或者一啲重要嘅文化人物咁樣，都一一向呢一個咁樣嘅人民幣跪低。我哋能夠做嘅乜嘢呢？面對呢啲事情，我哋好無力。咁有啲人就話啦：，唉，咁人哋都係揾食嘅，鬧佢都無謂啦。咁樣嗱，呢一點我就唔認同，因為我哋冇辦法，即係譬如如果喺呢個鬥爭入面，喺呢個戰爭入面、你能夠做嘅嘢係乜嘢呢？其實如果你有足夠嘅錢， 你養起佢， 你養得起佢、或者你養得起佢之中，佢仲會覺得就係話，哎，只要都係賺錢嘅，又唔係爭好遠咁樣，做乜要咁樣啫？嗰度有毒霧，你睇下容祖兒搞到幾撚辛苦。咁容祖兒即係譬如你戴個口罩出去咁樣都俾人，都我諗佢而家自己諗下都驚地啊，出現個上 頭。係唔知 點都唔知掂唔掂啲好咁樣，諗諗下，即係喂，佢話誒冇嘢咁樣，跟然之後助手同佢講，喂，你真係諗下，真係冇嘢，你又唔夠膽， 可能係敏感字眼嚟， 係咯，你又唔夠膽講喎，咁樣，咁你都驚驚地喎，咁樣，咁但係你話事實上香港成個市場嗰、那個鋪亦都唔夠。本身市道唔好啦，流行文化做歌，或者唔好淨係做，唔好淨係講做歌啦，淨係講呢一個咁樣嘅所有嘅文化產業嚟到計，佢事實上做媒體又係，做娛樂又係，做表演嘅又係，做舞台嘅又係，事實上喺呢一個圈入面，或者呢個市場入面得到嘅利益係越嚟越少嘛。咁雖然你話喂，你成日講話，你睇長線啲啦，知爆咁樣，咁林憶蓮年紀都唔細，唔使睇咁長遠。咁變咗你又有呢啲咁樣嘅問題出現。咁你 offer 唔到，你話用更大嘅錢去吸翻佢翻嚟，你 offer 唔到呢啲咁嘅嘢。 但你好難同佢鬥大喎，即係 你冇得為咗，你冇得鬥大。你要做一樣嘢就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嗰件事係喇喳錢。喂，嗰啲錢肯定係喇喳啦。你諗下，喂，那個高鐵啊，行一轉都變咗咁喇喳啦，啲錢攞出嚟揞俾你嗰陣都會。都會整到咁喇喳啦，咁嗰啲一定係喇喳錢嘅。咁如果我哋即係如果淨係話啊，因為係去揾食啫，唔好計較，唔去鬧嘅話，咁我哋咪令到佢哋去揾錢之中，令到佢蒙受咗一個揾喇喳錢嘅心理壓力都冇埋。因為我哋而家能夠做嘅嘢就係去鬧啫嘛，我哋唯一能夠做嘅嘢就係、喂，用翻我哋一個品味嘅標準，用翻我哋呢個品味嘅價值去判定一樣嘢，去批評一樣嘢。呢、這個件事係一件冇品味嘅一件事嚟嘅，呢件事係一件惡俗嘅一件事嚟嘅，呢件事係令到大家會覺得你係攞喇喳錢嘅一件事。喂，你一定要強調啊嘛！我哋能夠做嘅嘢就只不過輿論壓力啫嘛，我哋能夠做嘅嘢就係做一個民情啫嘛，就係、哇！你睇下林憶蓮搞到咁，即係有啲人會話係唔好講林憶蓮搞到咁，我想講個風向影住。譬如琴日《蘋果日報》出咗個，琴日我哋啲網友都講啦，《蘋果日報》出咗個咁樣嘅報導之後，跟住有啲人咧就喺《蘋果日報》度，因為自然就大家鬧啦，鬧係好正常啦。但係你認為鬧好正常咧？你以為呢樣嘢鬧都係要堅持嘅？你鬧少兩句咧，就連呢個價值都會失去埋嘅。因為有啲人咧就喺嗰個留言嗰度就話：，嘿，黐線，你哋鬧，嘿，就算啊，佢作為天后啊，佢作為一個殿堂級嘅歌手啊， 通啊，殿堂级嘅歌手就唔可以接受啲年轻人嘅批评嘅咩？就唔可以接受啲年轻评判嘅批评嘅咩？啊，你因为唔想俾人批评，就叫佢唔好参加呢啲咁样嘅比赛节目。你哋咧真系咧为闹而闹。喂，但系其实嗰件事唔系因为话我哋唔系因为心痛林忆莲要走去俾人去评核佢系唔系歌手而心痛，我哋系心痛佢。你要面对一啲乱鸠咁喊嘅假观众，面对一啲乱鸠咁感动、乱鸠咁俾评语嘅一啲咁嘅假评判，你要面对嘅一班斗鸠叫嘅一班歌手同佢竞逐斗高音、斗大声，呢件事恶俗啊嘛！呢件事系侮辱咗歌唱艺术，亦都侮辱咗你作为一个天后级歌手嘅身份啊嘛！我哋系为你去晚节不保呢一件事去感觉到心痛啊嘛！亦即系话，我哋要强调呢样嘢系搵哪扎钱啊嘛，大佬！即系如果我哋连闹呢一样嘢都冇埋的话，咁喂，我哋能够做嘅嘢就冇晒。而且你唔闹咧，你唔坚持持续去闹咧，我哋连嗰个审美标准都会崩溃埋啊！开始而家有人系都譬如闹我是歌手，啱啱第一季出，第二季出，大家都批评啊，即系香港人都试啦咁样。喂，你唔好理佢，做下做下做到第五季啦，佢做下做下做到第五季，因为喂真系有钱使得鬼推嘛， 啲人觉得冇乜嘢嘅咧。 去到第五季又有林忆莲，又有江良，又有呢一个咁样嘅杜丽莎，又有萧敬腾咁样。喂，咁究竟嗰个审美嘅尺系攞喺边个度啊？你摆出嚟系嘛？我有呢扎歌手，你有啲咩啊？系咪？你得欣怡、 杜汶泽 系啦，你得欣怡， 咩JW 嗰啲啊？ 系啊， 咁你 有咩啊？咁于是乎，喂，连个审美标准都崩溃埋、你明唔明啊？就是你如果唔坚持地去闹，如果你唔坚持地去闹，慢慢就嗰个审美嘅话语权啊，用即系即系一个唔系几好嘅中文咁讲，嗰个审美嘅话语权慢慢去搞下搞下，因为有钱啊嘛，佢有钱搞下搞下，于是乎我是歌手变成咗一个 指标咁啊，大 佢变成咗一个审美嘅标准，然之后喂大佬人。大众是羊群嚟噶，慢慢你冇咗嗰个舆论嘅压力喺度，慢慢嗰件事扭曲，不断咁扭曲，不断咁扭曲，导引咗就是、哦，原来佢嗰个为之好听，佢嗰个为之靓。嗰件事发展到今日啊，由第一季大家香港人都知道，哇，咁嘅歌唱节目都有嘅，大家都识笑，嗰件事稀疏平常。发展到第五季，已经慢慢有啲人都，哎，我都唔明白你又闹咩？佢系真心唔明白噶，佢系真心唔明白噶，咁。而呢样嘢就系因为我哋冇做到一个，即系我哋冇令到个舆论做到一个，即系唔足以。因为其实所谓品味嘢或者潮流嘅嘢，你用负面嘅角度嚟讲，其实系一种 peer pressure 嚟，就系喂大家觉得呢啲嘢唔出得街嘅，你就唔会着出街噶啦。 嗯，即系勾咗啦。 系啦，点解你唔会着某啲嘢出街嘅？就系因为你出街要承担一个风险啊， 俾人歧视。 系，即系你其实有咩唔着得，有咩唔着得出街啫？系咪先？即系如果用呢个咁样嘅御寒嘅角度嚟到讲，系咪？有咩唔着得出街？乜都着得出街。咁但系你会有个心理嘅负担啊，就系、是、嗰件事会有成本啊嘛。出街唔会俾人笑嘅咩？咁样系嘛？ 你俾人望啊嘛。 系啦，咁但系嗰样嘢系事实上嗰个成本嗰个价值啊。发生在哪里？其实发生在你内心的嘛，你觉得会的嘛。那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会呢？就是因为有整体有一个这样的气氛。 同埋整，即是譬如好像我们都不会承认自己看 TVB 剧集，虽然都有看的嘛。即是我们讲出来会被人笑 的嘛。是啊我要看，我看要几时讲流水单心照大清。 他日日都讲，你放心。他日日都讲。 日日都讲。 你礼拜日都要看，你现在这样。 是吗？ 如果你要捕捉他那个 moment。 那我真的没看。那好啊，那这个即是变了，我想讲。闹有时唔系净系一个发泄啊，即系我哋闹呢件事，譬如话林忆莲有咩好闹嘅咁样，唔系系要闹嘅，唔系单单关乎林忆莲啊，而系关乎成个审美嘅标准，关乎成个何谓文化呢样嘢，系靠大家嘅判定嚟到出现嘅，即系大家要有个 judgement 喺度。如果唔系，喂，如果嗰件事冇 judgement 嘅咁样，咁喂嗰件事对佢嚟讲冇成本嘅，喂。唔止冇成本，仲要赚二千万，咁何乐而不为呢？真係係咪？但你话佢赚取二千万係会俾人笑嘅，就等于你着有一啲或者你着到鬼五马六出街咁样，你起码都有个心理压力喺度。如果我哋连提供心理压力呢件事都做唔到嘅话呢，咁我哋就真係毫无还手之力啦。咁样呢、這个恶劣嘅情况，但係努力去做啦，努力去做啦，同埋货金俾我哋啦，同埋即係买我哋嘅产品啦，支持我哋啦。其实即係由我哋去开始着手做返一个我哋嘅文化圈出嚟咯，即係我哋要 製造返我哋嘅潮流出嚟。即係呢個我又講返轉頭，點解譬如我一集節目都講過，點解呢排你又留意節目，點解喪港劇呢？點解喪港劇呢？除咗因為事實上英美劇係呢一段時間係潮興之外呢，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哋都想導引借住我哋即係僅有嘅影響力嘅，就係、是、即係培養品味嘅，就係、是、喂睇呢啲嘢好過啦、啊，即係起碼呢個嗰個係一個有時品味唔係，有時品味或者文化唔係淨係關於創作，創作都緊要，但係培養審美都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咁而培養審美有好多種，有好多種嘅方法，就係、是、要俾啲真係好嘢大家去睇啦，咁樣或者係製造輿論嘅壓力啦，就係、是、即係譬如點解會點解？譬如點解譬如我哋台嘅觀眾，大家都可能好奇怪，點解會越嚟越多人裝 Netflix 咧？就係因為喂，你狂講啊嘛，你狂講，跟然之後 Facebook 啲人又講，咁你唔睇你跟唔上個討論啊嘛，你睇唔上跟唔上個討論啊嘛，呢個係劇集盛行嘅原因嘛，就係、是、茶水間效應啊嘛，就係、是、因為你就係即係如果以前嗰個年代嚟計，就係、是、你去茶水間嘅時候，啲人就個都講緊，你講唔到，你講唔到咁樣，係咪先？即係所以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就係、是、批判都係一種力量嚟嘅，真係。喂，你有啲嘢做出嚟，你要大家知道，喂係會瘀嘅，係會肉酸嘅，係會醜嘅，係會醜怪嘅咁樣，係唔可以走係你係即係即係正常人係唔可以街度跳抽筋舞嘅咁樣，即係你知唔知咩叫抽筋舞？ 我知， 你唔係 抽筋舞，大陸好興噶嘛。 啊雙傑，你就咁 search 抽筋舞，你就咁 search 抽筋舞就會 search 到嘅。如果 search 唔到抽筋舞，你就 search 埋大媽咁樣，你試下先 search 抽筋舞先，你就咁打抽筋舞應該就 search 到嘅咁樣。我哋試下播抽筋舞，咁係唔係呢條，你係咪打咗拉筋啊？你有冇大媽抽筋舞啊！大家媽抽筋舞， 我聽俾你。 雖然呢條係東網嘅咁樣，你淨係播中間佢跳舞嗰啲片段出嚟，係嗰啲咁樣。系啊，你攞條片過嚟先，攞條片過嚟先。 有另外一條啊，我就你 view 呢條啊。 你有另外一條啊 ？view 就係、是、 就唔係一樣嘅，一樣 okay. 都係一樣，係啊。咁我哋睇下，我哋睇下。 抽筋 舞。唔係，即係你要做呢啲嘢，你要有成本先得噶嘛。如果唔係，大家都覺得冇成本又可以賺錢咁樣，冇後果又可以賺錢咁樣。喂，你萬一呢啲嘢成為潮流，就大撚喎。但你唔理佢係會噶，你唔理佢係會噶。其實我想講，我是歌手已經慢慢變成咗係潮流啦。 咪 J5 已經開始播啦。 其實佢係變成咗潮流。 J5 已經咪開始播。 呢樣嘢可能喺我哋嘅角度嚟講係不可思議，但係現實中嚟講佢係啊。現實中嚟講你係。咁好啦，繼續發，你可能覺得喂冇乜嘢啊咁樣。咁我中意林憶蓮。咁唔好成日都講政治啦，唔好成日都喺度分香港人、大陸人啦。我哋支持一下啫。但如果你俾呢嘢蔓延落去咧，而嚟緊播嗰啲舞咧就會喺街頭巷尾出現噶啦咁樣。我哋播好咁啊。 我冇办法理解，点解个表情要歪嘴跳舞？ 唔系啊，但系会兴噶，系会兴，有乜捻咁奇啫？ 我感到好悲哀而家。 有乜捻咁奇啫？你 爆会都兴跳呢啲舞啦， 你崩钱我就会兴噶啦，系咪先？即系所以我哋即系，所以有时唔系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就系话，哎，冇乜都闹啦咁样，唔系啦，系要闹， 要纠正翻个品味。 OK， 好，咁就依人货金俾我话发型好靓。嗱呢啲咪品味，嗱呢啲咪品味，嗱呢啲就带嚟咗个潮流啦。 我可唔可以闹？ 审美 都系，我可唔可以闹？ 嗱呢个带嚟咗潮流啦。嗱，譬如你好似呢位金主咁样，嗱即系就住呢个发型都货金咁样，咁你咪会变成咗潮流咯。 你今日个头仲 gel 得好好睇 呢个发型，我今日个头同琴日唔同咗啊！呢位金主， 今日 gel 咗嘛，睇得出啊！ 呢位金主有眼光啊，屌你！好，休息一阵，翻嚟继续。